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2: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中日战争打到1941年年底的时候，已经是黎明前的黑暗。日本的战争资源迅速走向枯竭，日本似乎只有从中国撤兵这一条路了。 日本人想出了破解当前困难局面的办法，彻底疯狂。彻底疯狂的人是不可理喻的，他们不用思考自己能不能做到，只管听天由命，放手一搏。日本人决定做三件事。第一，彻底摧毁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力量，打破其对日海上的封锁。第二，占领东南亚，以获取那里富庶的战争资源。第三，进入缅甸，摧毁中国的生命线，滇缅公路，掐死中国。于是时间定格在1941年12月7日，强大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几小时内就被日军彻底摧毁。而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珍珠港事件。第二天，也就是12月8日，美英同时对日宣战。此时的蒋介石一定难抑喜悦之情，因为从1931年918开始，十年的孤军奋战终于告一段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日本自掘坟墓，把顶级强国美国拖下水。日本人疯得实在是太及时了。第三天，重庆国民政府对以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宣战，中国加入轴心国的对立面，同盟国与美苏英站到了一起。几天以后，日本的盟友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宣战。咱们稍微提一句，德国、意大利之前已经对欧洲各国都宣过战了。这场震惊世界的大群架，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上演。按照正常的逻辑，鉴于苏联国力不如美国，那么日本北上与德国合作，先搞垮苏联再谈其他，似乎更加合理。可为何日本人选择南下呢？其实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日本内部也有着不同的意见。但是最终日本还是选择南下。 不外乎就是这么几个原因。原因一，兵力不足，风险太大。别看苏联和日本签订了所谓的互不侵犯协定，其实这都是表面功夫。就像德国和苏联也签了互不侵犯协定，还是照打不误。所以苏联根本就信不过日本，仍在远东屯兵近百万。如此看来，日本若想攻打苏联，按照苏联人在张古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军队派少了根本就是白搭。可军队又不能凭空冒出来，那么打苏联的军队从何而来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简单了解一下1942年前后日军扩编之后的兵力分布情况，大概如此。本土驻军数目不详，大概少于40万，海军约35万，驻守东北一带的关东军约80万，与国军在关内正面战场对战的中国派遣军约100万，驻守朝鲜台湾的日军约10万。如果与苏联开战的话，关东军肯定跑不掉。当然了，这也正是关东军所期待的。但是关东军主力北上，整个东北将处于真空的状态。战争进行顺利的话，一切都好说。但一旦受阻甚至失利，试问凭借关东军在东北留下的那点残兵，如何抵挡得住百万苏军南下占领东北呢？那既然如此，日本势必派兵填补关东军留下的真空地带，保护东北这块已经吃到嘴里的肉。可是从哪儿派兵？只有拆东墙补西墙。可能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本土的驻军，甚至朝鲜和台湾的驻军都要抽调去东北驻防。但问题是，中日现在已经形成相持的局面，日军连发动大规模战役都已经是力不从心，如果再将关内日军抽调去东北，又拿什么来防备中国军队的骚扰和反击呢？难道要放弃这几年来已经占领的中国土地吗？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当时中国未定的情况下贸然北上，只会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结局。因此从兵力上说，与其勉力北上，还不如趁苏联和德军无暇他顾之时，抽调一部分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精锐，配合海军南下，开辟另外一个战场。退一步讲，即使日本配合德国出兵北上，由于苏联西南部的工业区已落入德国之手，所以日本人若想消灭苏联和捞好处兼顾，就得瞄准苏联内迁的工业区，比如西伯利亚工业区乃至乌拉尔工业区。可问题是，那里靠近苏联国土的腹心，距日本本土甚至是中苏边境都极为遥远。以日本的战略储备状况，急缺石油，军队能不能打到那儿，都是个问题。不得不说，日本人没在东北发现大庆油田实乃万幸，否则日军以战养战，其破坏力是亚洲人民难以承受的。综合来看，北上对于日本来说风险太大。原因二，国策。日本是个岛国，跟英国一样非常重视海洋防卫，日本由此确立了大东亚共荣圈殖民大帝国的国策，决定将主要力量向太平洋扩张。但是南下也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必须面对美国。日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先干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缩减到最小，然后趁美军无力插手亚洲的这段时间，打通东南亚通道，破降国民政府。等美国实力恢复到能够进行干涉的时候，日本已经掌控了大局，消化了足够多的利益和足够大的地盘，具备了和美国对抗的实力。想法虽好，但实现起来有些问题，因为日本人找错了对手， 一个是被打倒无数次却永远不会趴在地上的中国，一个是被打成重伤却依然能够战斗的美国。选择这样的对手，只能说是日本的悲剧。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没有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掣肘，日军随即挥兵东南亚，掠夺战略物资去也。为快速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同时向多个国家发动了攻击。关于日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的经历，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地名、沦陷、时间、死伤，日军杀死杀伤对手的人数。其实泰国、马来半岛、菲律宾、关岛、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印度群岛等地的英美殖民军也做了抵抗，只可惜他们抵抗的时间几乎就是被日军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而这一点在菲律宾和新加坡战场表现到了极致。75000美国菲律宾联军放下了武器，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仓皇而逃，1000余日军伤亡，换来驻新加坡英军80000余人举起白旗。实际上英美殖民军的实力不是很差，只是腐败的太重，懦弱了太久，血性全无，冲一下就轰然倒塌。日本迅速将东南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罗织到了自己编织的大东亚共荣圈中，石油、天然气、煤和粮食等紧缺战略物资得到了及时的补充。紧接着日军进入英国的殖民地缅甸，准备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切断滇缅公路，进而通过滇缅进攻云南，拿下云南，进攻重庆。缅甸是一个孱弱的国家，光靠自己绝对不可能扛住日本的侵袭，而他的宗主国英国此时正被德国摁在欧洲和北非狂揍，根本无暇他顾。即使是有暇，英国人最先要保住的也是其在亚洲最大最富饶的殖民地印度，其他类似缅甸的这种小殖民地只能由其自生自灭了。至于同盟国中最强大的美国，在失去了太平洋舰队之后，远在万里之外的他想在短期内恢复曾经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英国都无力发兵援救，那缅甸该怎么办呢？前面说过，中国对外联系的国际通道已经只剩下西南的桂越、滇缅两条公路，而此时法国人已经投降了，日本作为轴心国，作为胜利的一方，顺其自然地接收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桂越这条国际通道也就被日本堵住了，因此中国的对外通道只剩下滇缅公路。一旦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的持久抗战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决定命运的时刻，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来的稳妥，所以中国决定自己组织远征军开赴缅甸，保卫自己的生命线。蒋介石大出血，一口气准备了三个军，他自己的棺材本第五军也在其中。远征军组织完毕，随时准备兵发缅甸。发兵前，蒋介石呢也曾经征询过英国人的意见。 What can I do for you? 英国人回复说 No, thanks. 嘿，英国人自己不出力，居然还不让我中国出力吗？从表面上看，当时的英国人有四条强大的理由说 no。 理由一，英国人自己还没有想好守不守缅甸。理由二，在缅甸还有不少英军，应该跟日军有的一拼。 理由三，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希望第三国军队进入他们的殖民地。万一中国人赖在那儿不走怎么办？理由四，实在是瞧不上中国军队的战斗力。100年前，他们在鸦片战争中随便派两艘军舰就能把清军给灭了。这个坏印象就一直留存了下来。可惜英国远非百年前的日不落帝国，实力早被雨打风吹而去，剩下的也就是表面风光和所谓的绅士风度了。在缅甸的数万英军面对欧洲人口中的三流军队日军的疯狂进攻，败得毫无绅士风度，一路狂窜，直到日本人一路追到了缅甸首都仰光，英国人这才知道着急，急呼中国远征军入境协防。可是为时已晚，日军已经深入缅甸，缅甸主要城市都已陷落。英国人的自私和自负令中国远征军错过了大好的时机。尽管如此，远征军还是决心马上出兵。与此同时，同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决定把缅甸、泰国、越南、印度与中国战区合并，成立盟军中缅印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总司令。此外，同盟国还空降了两个大牌领导，一个是美国人史迪威中将，出任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优点很多，他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是一个中国通，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学历也不错，只是呢缺乏作战经验，但是做事认真，性格坚强，是一名很有职业精神的军人。他还有一个好靠山，马歇尔。马歇尔时任美军陆军总参谋长，既是总统罗斯福的军师，也是拯救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者。那么伴随这些优点的，则是他的一个大弱点，性格缺陷。这个人极其的强势，凡事喜欢自己说了算，别人甚至是领导反对都没用。所以呢，他跟领导的关系很差劲。从他给众领导取的外号就可见一斑。蒋介石是花生米，以为笨蛋没用的小人物，罗斯福是老软脚蟹。这个人来到中缅印战区上班后，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自居，自认使命是监督中国抗战，形势是十分高调，其带兵打仗的本事啊，另说。其实让美国人派一个参谋长过来，这是蒋介石的主意。蒋介石的本意呢，是弄一个听话的传声筒过来，方便找美国人弄些免费的战略物资，还有什么低息贷款。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请回了一尊牛气冲天的菩萨。另一个是英国人亚历山大中将，出任战区英军总司令。这个人呢，曾经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沉着冷静地带领英军安全回到英国，也算是一个人物。中国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但是呢，卫立煌因故未到，无法入缅。蒋委员长后来才发现人事安排不妥，改派陈诚的忠实小弟罗卓英前去代理，副司令则是昆仑关一战成名的杜聿明。大家也都听出来了，这领导啊都是大牌，关系是错综复杂，杜聿明要听罗卓英的指挥，罗卓英要听中将史迪威的指挥，中将史迪威与中将亚历山大不知道谁听谁的指挥，特级上将，当然这是蒋介石自封的，蒋介石则在重庆遥控指挥。尽管指挥体系是一片混乱，那也只能打了，毕竟中国抗战的生命港口仰光已经悬于一线。1942年3月初，远征军匆忙入缅，这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主动 出境作战。在沿途民众的热烈欢呼声中，第五军200师的将士们身穿单衣，脚踏草鞋，登上战车，向西进发，烟尘相接，浩浩荡荡地踏上了缅甸的土地。有人可能会说，蒋介石不是准备了三个军吗？为什么只有一个200师？那是因为蒋介石先走了一步棋。之前虽然英国人不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但蒋介石还是有所准备。他让战斗力强悍的200师提前屯兵云南边境，以备随时入缅。其余的部队在200师进入缅甸后也陆续上路。情况大概如此，国军第五军余部为前锋，新六军居中，66军殿后。如果早些入缅，远征军是可以从容布设防守阵地的。但是因为英国人的狂妄自大，远征军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所以现在只能在哪儿碰到在哪儿打了。更要命的是，第五军的三个师也是挺进速度不一，根本无法配合作战。戴安澜的200师已经开到仰光附近的铜谷，廖耀湘他呢是接替调职升官的邱清泉，他的新22师还远在腊戌，96师竟然还在云南保山。这么说呢，可能有人不太明白，咱们用中国的地名替代一下就清楚了。200师已经到了广州附近，新22师还远在长沙，96师呢则被甩在武汉。说到这儿，咱们有必要解释一下几个即将反复出现的地名的相对位置，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大致如此。东边中缅边境，如云南的扶贡、腾冲以及缅甸的景栋。中间也就是北边，缅甸国土、野人山、密支那、腊戌、曼德勒、仁安羌、铜鼓，当然又称东戌或东瓜、仰光。西边呢，印缅边境，比如印度的英帕尔。200师是奔着保卫仰光去的，因此日夜兼程，千里急行军呢。当部队终于赶到了铜鼓时，映入远征军眼帘的那片属于仰光上方的天空已经成了令人恐惧的红色，仰光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面对熊熊大火，中国远征军将何去何从？戴安澜又将如何率领200师在异国他乡与日军作战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城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历史深处的民国》这本书的演播者，北京电台主持人殷超。有句话说得好，美丽的外表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么同样，历史深处的民国这个系列书籍就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语言诙谐幽默，不失儒雅，内容浅尝辄止又不乏深度。作者江城手拿把攥地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说的那叫一个痛快，酣畅淋漓，这也使得我演播的时候无比的享受。感谢作者江城，感谢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也是我的同事张雅娇女士，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希望以后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一起分享这些不但美丽而且有趣的灵魂和故事。